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搭建操作系统的实验环境上，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至此啊，操作系统的理论部分啊，我们呢就基本上就讲完了。但是呢，计算机这门学科呢，它是实验性质的。那所谓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 Talk is cheap, show me the code。 为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操作系统的本质，我们必须能够上手啊，做一些实验。那操作系统的实验呢，相比于其他计算机课程的实验要更加的复杂一些，因为我们要做任何的实验都要有一个实验环境。然而呢，这个实验环境啊，往往还是要搭建在一个操作系统之上的。但是呢，我们这门课呀，本身又是操作系统，那么难道不成我要自己 debug 自己吗？这事儿到底应该怎么整呢？好在前面啊，我们介绍了一个利器，这个就是 QEMU， 不知道你是不是还记得，它呢可以在操作系统之上模拟一个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啊，运行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进程一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像 debug 一个普通进程一样，用 QEMU 来 debug 虚拟机里面的那个操作系统呢？那么这一节还有下一节，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来试一试看，搭建一个操作系统的实验环境。这两节啊，文字呢相对比较短，但是其实一点都不轻松，全部都是上手的实验环节，请你一定不要只看文字，要沿着这些步骤把整个实验做下来。运行一个 QEMU 虚拟机啊，首先呢我们需要一个虚拟机的镜像。咱们在前面讲过虚拟机，在那一节呢我们已经制作了一个虚拟机的镜像。假设啊，我们是要基于Ubuntu 18.04.2 啊，这个一个 ISO 来制作一个镜像。制作完了以后呢，里面的内核版本啊是 Linux Source 4.15.0。当时啊，我们启动虚拟的过程啊非常复杂，设置的参数的时候呢也很复杂，以至于啊解析这些参数啊就花了我们一章的时间。所以说这一节啊，我们要来介绍一个更加简单的创建和管理虚拟机的一个方法。那在 CPU 虚拟化那一节呢，我当时留了一个思考题，我说这个 OpenStack 它是如何创建和管理虚拟机的。当时我给了你一个提示，就是用 Libort。 没错，这一节啊，我们就用 Libort 来管理和创建这个虚拟机。首先呢，我们在宿主机上还是要创建一个网桥，我们用下面这个命令来创建一个网桥，并且给它设置一个 IP 地址啊，就是用 bicontrol-add-bridge B20，然后呢给它设置一个 192.168.57.1-R4 这么一个地址。为了访问外网呢，这里啊还需要设置一个文件叫 etc syscontrol.config， 这个文件中有一个叫 net.ipv4.ipforward.1 啊，把这个参数设置好，并且呢执行下面的命令来设置 net， 就是 iptables-tnet。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创建虚拟机了。这次啊，我们就不再一个一个的指定虚拟机启动那个参数了，而是用 Libort。 首先呢，我们要使用下面的命令来安装这个 Libort 软件啊，就是 apt-get install 安装下面这两个东西。 Libort 管理 QEMU 虚拟机啊，是基于 XML 文件的，那这样呢比较容易维护啊。你来看下面这个非常长的这个 XML 文件，在这个 XML 文件中啊， mount vdc ubuntu test.img，这个啊就是虚拟机的镜像。 B20 呢就是我们创建的那个网桥，连接到网桥这个网卡啊， Libort 会自动帮我们创建。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这个 XML 啊你拷贝下来啊，放到那台机器上去，然后保存为 domain.xml， 然后呢调用下面的命令把它呢交给 Libort 进行管理，就是 warish define domain.xml。 那接下来呢，我们运行 warish list -all， 这时候啊我们就能看到，哎，我们定义好了这个虚拟机了。接下来啊，我们就会调用 warish start ubuntu test 来启动这个虚拟机。启动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能看到，哎， warish list 这里面状态是 running 的状态。这时候啊，我们可以通过 ps 来查看 libort 启动的这个 QEMU 进程。你看到下面的这个进程里面的参数的设置，这个命令行是不是非常的熟？我们之前啊花了整整一章的时间来讲解。如果呢你不记得，你可以回去看看前面的内容。到这里啊，我们看到这里的 VNC 呢它设置为 0.0.0.0 冒号0。如果呢我们用 VNC Viewer 这个工具登录到这个虚拟机里面去， 那这样呢，实在还是太麻烦了。其实啊 ，Virus 啊，它有个特别好的工具来替代 WinC Viewer， 但是呢，需要在虚拟机里面配置一些东西。在虚拟机里面啊，我们修改 boot grep， 下面啊有两个文件，一个呢是 grep.config， 一个呢是 menu.list。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啊讲过的那个启动列表。在 grep.config 中呢，我们要找到 submenu advanced option for Ubuntu， 在这里啊我们找到 vm linux 杠 4.15.0 杠 55 杠 generic 啊这一行，我们在后边呢加上 console 等于 ttys0， 就像下面这个显示的一样。在 menu list 这个文件中呢，那么在 Ubuntu 18.04.2 LTS， 然后 kernel 4.15.0 杠 55 杠 generic 这一项里面，在 kernel 啊还是 VM Linux 啊等等等等，最后还是要加上这个 console 等于 ttys0。 当把这两个都加上去了以后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呢就可以把这个虚拟机重启。重启完了以后啊，这两个命令啊就起作用了。这时候啊，我们就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命令叫 virus console， 就可以进入机器的控制台。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不依赖于 SSH 和 IP 地址，就可以进行登录了。下面啊，我们就可以配置这台机器的 IP 地址了。对于 Ubuntu 18.04 来讲呢 ，IP 地址配置方式啊有些改变，啊修改为 etc netplans 50-cloud-init.yaml 这个文件了。这个文件就列在这个地方。你只要按着这个呢进行配置就可以了。这里面有几个注意的，一个呢就是中间有个 gateway 呢配成 57.1， 这个就是 B20 上面那个地址。另外呢 addresses， 那么它的网段一定要和 gateway 是一个网段啊，也要是57的，这里配置成 57.100-24。 name server 呢啊会配置成两个啊，一个是 8.8.8.8， 还有个 114.114.114， 那一个是国内的呢，一个是国外的。然后呢我们通过 netplan apply 就可以让配置生效，这样呢虚拟机里面的 IP 地址呢就配置好了。现在我们应该在虚拟机里面就能够拼得通公网的一个网站了。虚拟机呢至此呢就创建好了，接下来啊我们就需要下载源代码重新编译内核。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下载源代码，怎么下载呢？其实 apt-get-install 啊也能下载啊，我们 apt-get-install-linux-source 4.15.0我们就下载到匹配这个版本的代码。这行命令啊会将代码下载到 user source 这个目录下面去。在这个目录下呢，我们能看到 linux source 4.15.0 /tar.bz2 啊，发现这个文件还是挺大的，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个命令呢来进行解压缩。那么解压缩可能要花费一定时间，那么解压完了以后呢，在路径的 user source linux source 4.5.0 下面，那么就是解压好的内核代码。那这时候呢准备工作都做好了，这一节啊我们先来做第一个实验。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原有的内核代码上加上一个自己的系统调用。那么它应该在哪里加代码呢？如果你忘了，你应该出门左转来回顾一下我们系统调用那一节讲的。第一个要加的地方就是在这个 arc x86 entry syscalls syscall 下划线 64.table， 这里边登记了所有系统调用号啊，以及相应的处理函数。我列了两个在这里，为什么要列两个呢？啊，就是让你对照一下。那在这里啊，我们能找到这个332号啊，它的系统调用啊是 sys.state.x。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可以照猫画虎，添加一个 sys.c.hello.world 啊，这里啊，我们只添加64位的啊这么一个系统调用。第二个要添加的地方啊是 include linux。syscalls.h 这个就是系统调用的头文件。然后呢添加一个系统调用的声明，我们还是能够找到 sys.state.x 这个一个声明。然后同样我们还是照猫画虎啊，紧接着它下边声明一个 sys.c.hello.world 啊这么一个系统调用。其中啊这里面有两个参数， words 这个参数呢是用户态传递给内核态的文本的指针， count 呢是数目。第三个呢就是要对这个系统调用啊进行实现。为方便起见啊，我们就不再使用 syscall define x 这个系列的宏来定义了，我们直接在 kernel sys.c 中啊来进行实现。那这里面比较简单啊，我们声明了一个 buffer， 然后呢发现如果超过512呢我们就返回负一， 如果没有超过512呢，啊，我们就 copy from user 啊，把这个字符串从用户态呢拷贝进来，然后在内核里面用 pre key 打印出来啊，然后返回。那么系统调用写好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编译内核了。编译之前，我们需要安装一些编译需要依赖的一些包啊，比较多啊，你都要安装成功。那首先呢，我们要先定义编译选项，对吧？这里面有一个 make menu config 啊，说白了，它就是会打开一个界面，让你去 config 一下我编译都要有哪些选项。然后呢，我们能通过选中下面这个选项来激活 config debug info 和 config frame pointer 啊这两个选项。啊，这里面啊有 compile the kernel with debug info， 还有 compile the kernel with frame pointer， 啊，这两个啊都要把它星都勾好。那选择完毕以后呢，配置啊会保存在一个叫 .config 的文件中。如果啊你不确认说，哎，我前面已经选好了，那么你可以把这个 .config 文件打开，里边就能看到这样的配置，就是 config frame pointer 等于 y，config debug info 等于 y， 啊，就说明我刚才其实是勾上了。如果你会发现它不是等于 y 啊，它是等于 no， 那么这时候呢你自己可以手动把它写成等于 y， 这个和你在上面用 menu config 点那个星啊效果是一样的。接下来啊我们就要编译内核。编译内核啊需要依次执行三个命令，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长的一个过程啊，有可能依赖于你自己的这个电脑的性能，有可能长到啊让你这个崩溃，那么请你耐心等待啊，有可能呢需要数个小时。那所以说呢这里面弄了 no help 啊，也就是说我的界面退出了，那么后台呢还是会运行，然后呢并且呢我把 log 呢都这个重新向为 make 1 make 2 make 3里面去。那这时候呢比如你可以吃个饭啊，或者出去玩一下啊，等回来我们 tell 一下这个 log 看有没有做完，没做完你还可以去睡觉啊，睡一觉起来看它有没有编译完啊，完全取决于你这台电脑的性能。那到编译完毕以后啊，我们会发现 grub 和 menu.list 都会发生改变。比如说我们发现 grub.config 里面会多了一个新的内核项，在这里面我会发现，哎，多了一个 4.15.18 啊，我们记得上次是 4.15.0 的，哎，就说明这个内核稍微发生了一定的改变。那 menu.list 呢它也会多了一个项啊，多了是什么，就是 4.15.18。 那别忘了我们这里边都要加上那个 console 等于 ttyS0。 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重启这个虚拟机。进入的时候呢这个 grub 的这个界面会显示出来，然后呢我们会在里面选呢会选到这个新的内核，就是 4.15.18 这个内核，然后呢选择进去了以后就进入了新的内核。进入了以后呢我们就用 uname 命令啊来查看，然后我们看到 uname-a 会发现这里边就是 4.15.18、哎，也就是说，哎，说明我们进对了，进的就是这个新的内核。那进入了新的系统以后呢我们要写一个测试程序。写什么测试程序呢？就是下面这个程序，我们要通过 syscall 这个命令来调用333这个系统调用，并且呢传给他一句话啊，就是 I'm 刘超 from user mode。那么然后呢我们通过 GCC 来编译然后运行。运行完了以后啊我们就去查看日志，就是 var log syslog。在这里边我们能看到下面这行日志啊，就是 user mode says I'm 刘超 from user mode to the kernel mode。我们发现这个 log 啊就是上边我们写的那个 print key 它要打印出来个东西。一旦打印出来个东西就说明我们这个系统调用啊已经添加成功了。那这一节啊是一节实战课。啊，我们创建了一台虚拟机，然后在这里边呢下载源代码，并且尝试修改 Linux 内核，添加了一个自己的系统调用，并且进行编译并安装了内核。如果呢你按照这个过程啊做下来呢，你是不是会惊喜的发现竟然原来令我敬畏的内核我也能够加以干预并且可以为我所用呢？没错，这就是你开始逐渐掌握内核的重要的一步。这一节的课堂练习啊就是按照这个过程你要一步一步的操作下来，因为你光看懂啊没有用，它不算懂，你真正的做出来才算入门。欢迎你留言或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